你好，我是随心付 CTO 于仁。目前随心付技术团队约400人，随心付的发展速度十分快，曾经在2年时间内实现了支付宝7年的规模增长。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，给技术团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CPU 动辄飙升至80%以上，技术人员24小时打地铺加班，需求积压严重，技术高管忍受不住压力离职。最终，随心付走出了困境，从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。3年时间内，团队人均产能提升至360%。一方面，随心付进行了技术升级，采用了微服务架构；另一方面，随心付在技术管理上也进行了行之有效的调整。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管理方面的经验。随心付的技术管理实践可以用12个字概括，就是定战略、抓战术、搭班子、带队伍。如图所示，定战略、抓战术偏理性。搭班子带队伍偏人文，因为技术管理者作为科技和管理的结合体，是理性和人文的最佳实践者，理性做事，人文育人。而从做事的角度上讲，定战略表示决策，抓战术表示执行。用一个公式说明，结果等于决策乘以执行。同样从人文的角度上讲，搭班子和带队伍同样也应对了决策与执行。遵循上述逻辑，随心付的技术管理框架划分为4象限，分别是定战略、抓战术、搭班子、带队伍。接下来我就逐一与你分享这几年的实践感悟。先来看定战略，以定位破局红海竞周。定战略的定是指定位，作为团队领导者，最重要的是给团队做好定位。那如何确定团队有所为有所不为呢？我总结了3个定：定范围、定赛道、定路径。一、定范围，用户所需和企业所长缺一不可。如图所示，首先我们需要圈定团队可选的战略方向，明确用户需求与团队擅长的，然后呢，选取重合部分作为战略方向。如果只关注用户需要，忽视团队长板，则无法建立竞争壁垒，发展过程中容易被竞争对手摧毁。如果只关注团队长板，忽视用户需求，就是自嗨，无法赢得市场认可，而既符合用户需要，又是企业擅长的，便可以作为备选战略方向。以随心付战术团队为例，假如将业务部门看作我们的用户，可供我们选择的战略范围涵盖交付速度、开发效率、业务前瞻性、质量、开发成本、运维成本、扩展性、安全性等等。二、定赛道，争做细分领域第一。孙正义说过，无论你所在的行业有多小，只要你能做到第一，你就会被人需要。如图所示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未来空间足够大，同时有信心争夺第一的领域作为战略方向。市场经济下，往往会形成这样的稳定格局：第一名占领超过70%的份额，第二名占据20%的份额，而3至10名的份额加起来都小于10%。就比如2018年国内公有云市场份额就是阿里 72%， 腾讯 21%， 只留下 7% 给华为、百度等其他云厂商争夺。基于这个现象，我们选择战略的时候就要以做第一为目标。假如行业里已经有巨头存在，没有机会争第一，那怎么办？答案是进行品类细分。以随心付孵化的创新项目 Lair Cloud 微服务私有云开发平台举例，我们用了4个限定词来细分赛道，即微服务、私有、云和开发，顺应发展趋势。首先，我们选择云原生，放弃物理机；其次呢，因为数据安全性，我们选择私有云，放弃公有云；再次，我们更擅长高速交付，我们选择开发环节，放弃运维环节；最后，因为实践经验丰富，我们选择微服务，放弃其他架构。我们判断，云赛道足够大，微服务未来的市场空间也足够大。所以 Lair Cloud 选择了微服务私有云开发平台作为细分赛道，这4个限定词再加上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才有机会成为细分领域第一。在这里说一句题外话，关于定赛道，特劳特写的定位一书可以帮助技术管理者更好地理解细分赛道。回归主题，随心付技术团队最终选择的战略目标是线下收单行业交付速度第一。三、定路径，不可实施皆为妄谈。我们经常说，没有可实施路径的战略就是耍流氓。很多技术管理者，特别是高管，容易犯一个毛病， 战略蓝图规划得很好很强大，落地失败了就说下面人不给力。更有甚者，当下属不知道如何做向他请教的时候，这哥们儿来一句，我如果会做要你干什么。各位技术管理者切记，定路径是定战略的一部分，不能推给执行阶段。为了达成收单行业交付速度第一的战略目标，我们每半年会确定一个阶段性技术目标，采用 OKR 的方式分解到各个团队中，各自努力达成，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达成战略目标。截止2018年底，我们可以做到 85% 的任务一周内上线，附带着人均产能较2015年提升了 3.6 倍，预计到2019年底将提升至5倍。好了，定战略就分享到这里。再来看抓战术，以后果严重度区分大事小事。抓战术这个层面，我总结了三个词：抓大、放小、管细。一、抓大，大事抓过程。同一时间，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需要关注的，需要占用你 70% 的精力来对待。推荐一本书，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件，对于这件最重要的事，一定要扎到过程里面，管理每个里程碑，持续跟进，及早发现问题，避免风险。二，放小，小事要放全。放小的放讲的是放全，尽量把事情边界划分清楚，遵循责、权、利统一的原则，交给团队成员，领导者只需要定期获取阶段性成果反馈，尽量少插手过程。至于如何划分大小事，是这个层面的关爱。我们判断依据不是工作量，也不是复杂度，而是基于对失败后果的承受能力来衡量。三，细管，万事可测量。细管不是指事无巨细，而是制定合理、贴切、细致的测量标准。对不确定性时代下的非 KPI 型团队来说，测量是很重要的管理手段。当然，只统计不考核。目前，随行副的技术团队已经做到数字化管理，利用大数据手段统计各项目组日常工作情况，每周进行横向排名，不需要 KPI， 因为测量和排名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手段。在此需要提醒一点，数据统计和排名建议只针对团队，不要精确到每个人。受限于篇幅，今天只分享定战略和抓战术两方面的心得体会，搭班子和带队伍将在下一篇文章与你分享，欢迎持续关注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